好，首部分的聚会我们会有一个公众演讲，那么这个公众演讲的主题是上帝统治世界的时候到了吗？那么这个演讲我们会请王辉全弟兄给出。 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上帝统治世界的时候到了吗？这个题目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题目告诉我们现在世界很多问题，所以我们期待另一个更好的政府能够取代。今天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吗？第二，如果我们看看报章，不管单单本国，在世界各地，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这边大略有几处三样。第一个就是不能满足国民的需要。第二，几个世界的政府能够满足国民的需要呢？比如关于通货膨胀，我们在本国就看到通货膨胀起得很厉害。还有呢，通货膨胀样样东西贵，收入减少，起薪比通货膨胀更慢，而且造成了什么呢？对了，可能你会发现五年或者六年后，它的物品已经占了一倍，我们的薪水呢可能起了30%、50%，所以不能够应付，这就是世界面对的一些问题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？就是关于政府的能力，管理的能力。世界上政府的管理能力的确很差劲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看到包装一切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对了，这边谈到了灾难，政府面对灾难真的束手无策，很多灾难都发生。接着疾病，还有最普通见的就是种族问题，特别是一个多元种族的国家，往往种族问题是一个很经济的问题，很难处理。接着呢，贪污、贫富，这也是两个普通常见的。一个国家可能很富有，但是因为贪污，政府垮台了。还有呢，甚至宗教问题。对了，宗教问题很复杂。第三个问题呢，就是很多困难和不公平的事。为什么很多困难不公平的事发生呢？对了，这个不公平的事情真的有时我们不知道内幕的情况，我们根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在立法上也好了，各种各样的事上也好，都是看到不公平的现象发生，而且往往很多暴动就是因为不公平、贫富的线索造成了很大的问题。所以这个三个问题面对了整个世界。然而呢，我们就是刚才这个题目所说的，我们盼望一个更好的政府能够统治我们，能够带来纾解。这个更好的政府会来吗？有这个政府吗？几时会来吗？我们来看一些经文好吗？我们来看但以理书，请翻开圣经但以理书二章，对了，44节，这边念到二章44节，那些君王在位的日子，天上的上帝要设立一个永远不灭亡的王国，这个王国不会落在其他民族手里，反而会把那些王国全都打碎灭绝，这个王国会永远长存。对了，这个王国会打灭现在不能够、没有能力、不能够处理这个一切的问题，而这个王国呢，会永远长存，而且啊，带来永远的祝福。这是圣经里面但以理书二章44节了。刚才我们问到， 这个王国有可能吗？他离开我们很远吗？什么时候他会来呢？对了，所以要知道这个问题呢，我们就要看圣经。有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是一个国王做的一个梦。这个梦是什么梦呢？对了，这个国王又是谁呢？这个国王就是巴比伦的尼布甲尼撒。有一晚他做了一个梦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四章，看他到底做了梦是什么梦。我们来看四章有几节经文，我们来 分析一下。但以理书四章，我们先看第二十节，这边谈你看到的树越来越高大强壮，高的顶天。这个是女子尼布甲尼撒，他做了一个梦，他讲了梦见了一棵树，这个树是代表他的执政权。那时候巴比伦是世界第八王啊，他的霸王，所以他的政权。然而第二十二节清楚地讲了，他讲这棵树就是你，就是当时尼布甲尼撒的政权高高在上。然而二十三节他讲什么？他讲地下看见一位所望的圣者，要砍下这棵树，铲干连同树根留在地里，用铜钎鼓住，直到七七。我们的稍微解释分析一下，这个他看见一个所望者，对了，来自哇上帝一位天使，他跟他讲什么？要砍下这棵树，意思什么？砍下尼布甲尼撒的政权会砍断了，就是停止了，摧毁了。然而他讲什么呢？是不是永远呢？不，这边讲了，他讲铲干连同树根要留在地里，就是他的政权还会保留，只是先断一个时期，不会活跃，不会存在这个世上。这个时期他就用铁钎跟铜钎鼓住，就是暂时不要让那个树干长起来，所以他停在那边是多少期？多少久呢？七期。所以这边我们要去了解的就是七期到底多长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件事情，的确是发生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。因为二十五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讲他会像一头牛吃草，远离世人，而且经过七期。所以如果我们有看一些资料，我们知道尼布甲尼撒七年失去了理智，就好像一头牛一样吃草，所以他也是这样。然后七年过后呢，我恢复回来了，在统治。所以这就是告诉你，七七过后，那个王国啊，那个巴比伦的政权还会复兴。所以这个只是单单指巴比伦的政权吗？并不了，它还有一个更远的意义。我们讲决定呢，对了，我们来看这一章，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。但以理书四章十七节，他讲什么？他念到这件事出于各位所望者的法令，就是上帝法令。这个要求出于这位圣者的言语，目的是要让世人知道，至高者拥有统治人类的完全，愿意把完全赐给谁就赐给谁，甚至立人间最卑微的人掌权。对了，我们这边要注意的就是上帝有那个政权，要把世界的管理权交给谁就交谁。但是这边谈到了呢，他交给谁呢？最卑微的人。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最卑微的人是指谁呢？耶稣基督。所以整个树的预言，王帝的预言呢，有一个将来更大的应验，因为这些经文就支持了这一点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去看这个事情是怎样发展的，这个七七是怎样得到一个正确的日期。这个梦告诉我们，刚才提过了，要预言更大的一个王国将实现的统治。我们来连贯两节经文去了解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但以理书四章二十三节，刚才读过，我们再重新读一次。四章二十三节，他讲地下看见一位所望者的圣者说，要砍下这棵树。我们要注意砍下这棵树，铲干连同树根留在地里， 用铁钎鼓钎鼓子自盗其旗，所以砍下这棵树，这棵树刚才我们听到是巴比伦政权，但是现在不代表了。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，先来对照一下。你看路加福音21:24，路加福音21:24，他们会倒在刀剑下，或被俘虏到各国去。耶路撒冷会被列强践踏，直到列国的既定时期满的。对了，这些经文你刚刚跟他比较一下，那砍断这棵树呢？这棵树先代表什么？不是巴比伦的耶路撒冷。当那时的时候，上帝第三的王国就是以色列人的王国，耶路撒冷会摧毁，而且呢，知道什么？列国既定的时期。哎，你谈到列国既定，那时候不是指巴比伦，巴比伦其中是一个列国，但列国时期就是世界的政府，知道一个限期期满了。上帝的王国才会重新建立，所以这个砍下这个树就是把这耶路撒冷摧毁。那时候在什么日子呢？抵巴比伦攻占巴比伦啊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公元前607年，所以我们要记住公元前607年。等一下我们计算好了，列国既定的时期呢，就是那个七七，就是列国既定的时期。而七七是何时呢？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连贯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两节经文，又是两节经文，对照一下。启示录12:14，我们来看启示录12:14，我们来去计算那个七七。大鹰带女人飞到旷野，有一期、两期、半期的时间，一期、两期、半期的人加起来是3.5期，三个七半。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，启示录12:6。12:6，这边谈到女人逃到旷野躲避，共有1260只，所以三七半等于1260只。这两节经文连贯给我们看，同样事情发生，他第一次描写是13.57，3.37，但是另一个节经文他谈是1260只，所以三七半等于1260只，七七呢，你乘了等于2520只。我们看2520只是正式的那个日，还是有更的啊其他的意义呢？我们再读一节经文，民数记14:34，14:34，他讲一天算一年，所以七七等于2520年。所以我们知道这几节经文3.57、77，然后它的年数。我们来计算一下，刚才我们谈到耶路撒冷被摧毁的时候是公元前607年，这个有多久呢？公元前一年到公元前607年，因为那时候公元前没有零数，所以呢整个年限呢就是606年。公元前一年到公元607年等于606年，而你拿总共的期限呢2520年减到606年呢，你来到了现在的1914年，这就是七七的终结，王国开始在天上统治了。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1914年。所以我们知道上帝的王国1914年统治全地，然而有事情的发展来证明吗？对了，我们来去看一下1914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我看马太福音24:3，24:3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？什么真相你已经来了？这个制度已经是末期，所以这个耶稣跟门徒讲，哎，门徒问耶稣，你来临的时候是什么呢？这个末期是什么？怎样知道呢？而且你看第七节。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？24:7，他讲民族要攻打民族，国家攻打国家，一处接一处有粮荒地震。这个事件发生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。这个事情所描写的民族攻打民族，国家攻打民族，一处接一处有饥荒地震，全部应验了。所以1914年很肯定就是那个日子。 而上帝王国怎样来取代世上的政府呢？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启示录六章二节，我看见一匹白马，骑马的拿着弓，有冠冕赐给他，他就出去征服，要把敌人彻底打败，耶稣将完全战胜，这个王国将要采取的行动，在哈马基多敦，他骑了一匹白马，有王冠赐给他，所以耶稣要做王。所以我们看到这边的情形，我们看到什么呢？上帝的王国取代了属世的政府，这就是七七的终结，接着要发生王国要做的事情。当然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，我们会感到高兴吗？对了，圣经的预言跟世界的发展应验的，而且圣经有跟做圣经里的经文的推论，给你看到七七是什么，2520字，但是为什么我会把2250字当做2520年呢？耶路撒冷被毁灭在几时？所以你计算一下，你来到1914，在跟着1914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连贯起来，你看到了，很明显的预言实现了。所以我们所盼望的王国要来了，1914年开始天上统治，接着哈马基多敦来到了，其实很大的祝福。什么祝福呢？我们很想知道。对了，这边有一系列很多的经文，但是我们不会读每个经文，我们会把念出经文，然后告诉你这个经文的含义。第一，贫穷人不会永远被遗忘，意思就是到时人类不会再贫穷了，我们不怕通货膨胀，这一切的事情没有了。这个是9篇18节。接着第二件事情呢，饥民不必不说我有病，这个是以赛亚书33章24节。人类不要因为病痛去找医生，没有的。接着第三四件事情呢，不再有疾病、死亡、死人甚至会复活。第了，21章7书4、5节，死人会复活，疾病没有了，想象得到吗？人将有永远的生命。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？怕老，因为老很多病，很多辛苦，接着呢离开世界，你家人你很顾念，你的伴另外一半也是很顾念，这种很痛苦的事情不会再发生。接着第四，他讲告诉我们呢，不再有战争，粮食短缺，无家可归。我们不怕战争的时候，你看到很多人都没有家庭，破家人亡家破，但是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了。粮食短缺，对战争过后你看到什么？粮食短缺很严重，不会发生了，因为什么？没有战争了。接下来他谈到什么？他讲上帝会擦去所有人的眼泪，以赛亚书28节，甚至死亡被消灭。对了，我们不会感到痛苦，会悲哀的事情在发生。接着他又谈到，刚才有提过了，这个另外一节经文来补充，就是约翰5章28、29，谈到纪念牧灵的人会复活出来。有时我们的爸爸妈妈公公，我们很想念他，为家庭付出了很多，但是等我们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要孝顺他的时候，时间已经没有了，所以感到一种心痛。然而这种事情不会了，为什么？纪念的魔会出来了，你能够见回他们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欢乐的事情呢？对。还有呢，这边谈到地上5股风灯，山顶必出场丰盛，74篇72篇16节。对了，我们不要去担忧，甚至山顶上能够长出丰富的谷粮，这就是上帝统治世界，我们所盼望的一个世界来临将会发生的事情。你比较一下，跟现在的政府差得远吗？对了，差了天跟地，很远很远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看到这个事情，我们是不是要支持上帝的王国？对了，我们来看这些经文好吗？看诗篇，马太福音24:14，这边谈到，这王国的好消息会传遍普天下，让所有国族都能听见，到时末日就会来到。对了，这个国族，这个王国，上帝的王国带来了好消息，我们知道了，但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做呢？就是要继续不断的把上帝的王国传达出去，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得到这个信息，能够得到一个拯救。因为我们以前不在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糊糊涂涂的过一生，当然知道了真理了，我们要珍惜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到前途一个美好的希望，我们就要这样子做，这样子才能带来一个前景美好，这就是我们盼望了。这样子我们最后我们就要去想想一下，我们如果要继续为上帝的王国带来的好消息传播给全世界的人，我们就要什么？不断的传道，因为传道是一个拯救的信息。很多教会的人讲传道不重要，甚至牧师讲你们不必传道，然后你读圣经，传道就是一个拯救的信息，把王国的政府让他们知道将来一个美好的前途。好，谢谢。